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猴年的这个春节，猴年马月啊，猴年马月真是啊，这个猴年的这个春节，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很红又很黄啊。哎，昨天咱们讲是老电影啊， 是 都这个怀旧，我说有一个片子，可以看一下，也是啊，曾经让人这个热血沸腾的一代人热血沸腾啊，但是来自于你们香港，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哎，我们那一代当年是英雄本色，那家伙热泪横流啊，但是你知道我去年才看，这就可能七零后这一代，古惑仔我一连看下来， 古惑仔恐怕是八零后， 八零后是吧， 比较是八零后，七零后也还是看英雄本色，如果在香港台湾的话， 我觉得古惑仔真不错，哎，我这一路看下来，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还行吧， 跟你小时候的经历不太吻合是吗？ 对，没那么的，他们还是美化了，当然，但是这个就说到电影跟现实的关系。你比如说《英雄本色》，我记得刚出来那时候，台湾我觉得最有趣的《英雄本色》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写实的电影嘛，我们都知道，它里面描写的黑社会，现实中黑社会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当这个电影出来之后。真实的黑社会模仿他，就以前香港的黑帮、台湾的黑帮不会这么一个老大出来，然后小弟都穿着西装，老大不会这样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但自从英雄本色出来之后，港台黑帮出门就都黑西装，都风那个大风衣都出来了， 对， 就 是艺术模仿生活， 对，这真的是生活模仿艺术，对，真的变成是这样。哎， 这话题你要往深里聊，真的是有意思，就甚至有发展到，不是也有学者研究嘛？就是比如说过去一直争论一个问题，说中医。西方科学就可能觉得这是不科学的，对吧？但是它好像也能治中国人的一些毛病，对吧？后来有这个学者在非洲的一个部落进行一些研究，就是他们这个治病啊，这个部落里的一些传统的方法呀，你更不可思议，但是呢他就好了，后来这个学者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是叫文化影响遗传，就是你这五土五民呐，你这一方土地，哎，把你呢这个讲究的一个东西，你信以为真的一个东西，一代代这么传下来，一代代这么传下来，它呢某些信息啊就进入了你的遗传结构，进入了你的 DNA 遗传结构，慢慢的呢你所相信的东西或者你所喜爱的东西真的变成了你的遗传的一部分，这就是我让我联想文道说的这个，就是这个黑帮的电影，最后真的塑造了黑帮，是吧？ 奠定肯定影响人的行为模式。我们上次讲那两个鸟，两只鸟的 kiss，这就是这个时代影响。那个时代真的是，你谈恋爱的时候真的是先 kiss 的时候，就是旁边脸颊这样试试的。你没有什么嘴对嘴这样，那很少才会有。那的确是文化影响，而且这个东西不需要遗传，一代就行，就是一个强制的东西，一管你几十年，就像今天很多网络的这种流行东西，十年二十年就把人模塑造成这个模子了，整天什么小鲜肉啊，整天搞什么，就是很直接的影响。哎， 但是怎么我们都没有能真的塑造出？那个《英雄本色》里的周润发了，我小时候记得就是我们特别感动，每一次，哎，我觉得哪个男孩都有这种热血啊，永远忘不了啊，叼着根牙签儿，你记得吗？叼根牙签儿，那后来我知道那玩意儿完全没有射击，无法打着人的，拿两把大手枪，叼着个牙签儿，推开这大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哎呦，看的那个，而且到最后是张国荣跟那个狄龙啊， 没错， 兄弟背靠背死，哎呦，我就哭的。 我到现在还觉得这是香港电影的高峰， 对， 这是香港电影的经典。 我觉得他们后来很多包括赌神啊也都是第一集是最好，后来都是重复重复。秋天的童话他文艺片也有，香港电影那一时期我很失望啊，我是看了英雄儿女然后跑到，不是英雄儿女，这个叫什么，英雄本色，然后跑到香港来然后满街逛，太失望了，一次也没碰到打。 没错，这个龙应台也这么讲吧，他说他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很多人跟他讲说你千万小心，千万小心，不要到旺角，不要到旺角。他觉得旺角一天到晚就子弹横飞。但是我有个朋友，我不晓得跟你讲过，他真的做了一个统计，他研究电影，他说他不晓得怎么统计的，他说香港历来所有的这些枪战的镜头里面，假如每一发子弹都是真的，每一个被这些子弹打死的人也都是真有这事儿的话，目前为止香港死于枪下的人大概是30万人。哦， 那本来过去是香港的记录，现在我中华大地创造了新的记录， 没错， 横店杀死的鬼子已经有10亿了。 横店这个遭遇他，我到美国去也是，我看第一次的时候，李友们我们上好 seminar 就到一个酒吧，每个人拿瓶啤酒，我一看酒吧那气氛啊，我觉得要打了。你看那种五大三粗看 football 对不 对哇哇哇，这个讲话都是，我想要打了，我想我们这批研究生在里面干什么，老不打的。所以后来我才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香港美国呢是电影比现实生活更脏更乱， 对， 中国大陆呢是现实生活比电影，我们这样来说吧，电影比现实生活更美好更纯洁。 对，而且 因为我们的文化作品我们的影视要传递正能量，要让人向往美好的， 所以两个人在庐山趴在那里，两只小鸟， 对 对吧， 对， 不是，所以你知道有些个经典场景啊，我想将来我活到60、70岁啊，我仍然会记得，我觉得它有某种后现代的色彩，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去年那个就裤裆里藏手雷的这个啊， 对， 这个哎，这个是一个，但是你更早以前，我老琢磨这个事儿，就说一般人想不出来这个转折，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一个女的被鬼子强奸，你都没看过那段吧？后来我看过， 你说掏裤裆那个。 不是，那是更早以前的这个 鬼子那个 抗日神剧， 那我看了， 不是死鬼子， 那还有那什么， 就一个女的啊被鬼子强奸，你看这个转折啊，她就本来是被鬼子强奸，结果强奸完了之后，她一个鲤鱼打挺啊，唰一下子腿一个那个托马斯全旋，砰家伙起来，啪啪啪啪啪，把鬼子全射死。你说这个女的，她这个转折，我一直在琢磨， 她怎么回事？ 他先是被强奸， 这个转折呢，我们不恭敬的话用句话叫精力旺盛。 这个不是咱 我本来也想讲，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太什么了，政治不正确了， 多余的精力是吧，就被鬼子压抑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就跟文道这个探讨，你说我们会为这些东西这个热泪涌流啊，你觉得人这种动物它本性里啊，有没有一种牺牲的，不是自我牺牲的情节？你看啊，包括我们想说的当年的那个英雄王成，你记得我当年也是英雄儿女，英雄王成，为什么就说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到这个时候人要哭。 以前有很多理论呢，比如说人类学家或者搞文学理论的人都常在谈牺牲这个东西，到底在社会里面面对，因为以前的很多社会都有牺牲，牺牲是真的是活人祭献那种牺牲嘛，那种牺牲呢，大家谈的是牺牲在客观上它的意义是什么，很少从主观角度谈。但是后来到了心理学心理分析出来之后，开始越来越多人这么讲，其中一种比较大家容易接受的讲法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人为国牺牲，为宗教牺牲，为理念牺牲什么，我们会觉得感动啊，那是因为他在某程度上回答了我们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生命意义的觉，对，没错， 这是死亡冲动。 我们人人都怕死，我们人人都在想，人要死了，那之后怎么样呢？我们都不晓得什么叫做死之后的事儿。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碰到生命意义的问题。但是，假如我们看到有个人他不怕死，或者他自愿去死，却是为了另一个东西，我们就会觉得那个东西似乎代表着某种对于死亡这个问题的解决。 所以你看，我们越怂，我们看这个就越哭， 对， 他就是，而且你知道，这里边还讲这种英雄啊。那天我这个访问这个师傅的那个导演叫徐浩峰，你知道他讲的这个也有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这个英雄榜啊，就是你看啊，真是很有中国的这种人情世故，但是他跟现在世界普世通行的又那么样的不一样。 比如说呢？ 你看，比如说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咏春，你要在这儿立足开个武馆，对吧？那么你要踢馆吧， 对， 但是你踢馆呢，师傅不能来踢馆，你呀、教出个徒弟，你教出个徒弟呢，让他去踢，他要打遍了天津一半的武馆的时候呢，天津所有的武术界会推出一个高手，不管用什么手段，要把你这徒弟打败，然后从此他逐出天津，不能回天津，然后呢，你这个师傅可以有资格在这儿开武馆。你明白了吗？就是说，谁的颜面都保全了。就是说，天津武术武术的练面子也有了。你这师傅目的也达到了。最后这徒弟 被牺牲了， 被牺牲了。你知道后来我当时就想，我说为什么？他就说这个师傅啊，包括李小龙为什么就不去参加比赛？他说这个都有讲究的，就他有他的体面，他不能。不能轻易去给你这么弄，但是你看这跟奥运会的规则，我就说这就是中国人讲究的这个面子啊。那奥运会的第二名，他也不会觉得他是没面子吗？你看这就跟咱们通行的体育这个普世的体育规则好像又那么样的不一样。 我想，但是因为在比如说体育啊，现代体育里面，我们一般其实坦白讲也很残酷，比如世界杯。这么多年来的亚军谁记得呢？也不会有人记得的。可是呢，因为现代的我们一般讲的体育运动，所谓体育精神这个概念是很英国的，是由英国的公学传统出来的嘛，对不对？比如说讲什么 fair game 公平竞争这些东西。于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给败者一个交代，于是大家就会欣赏所谓的败者的美学。有时候你会欣赏一些人败得很悲壮或者什么，但这个东西中国不是没有的，就但那个东西只不过不一定是用那种体育竞赛或比武的方式呈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中 这例子咱们广告之后再举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讲。 哎，我觉得面子真的很复杂，你说比如说是不是赢了才叫有面子，不能输，输了就要丢脸呢？但中国历史上也有时候会有例外的，就输了的人我们觉得更灿烂，比如说谁呢？比如说项羽 啊， 比如说《三国志》的蜀汉，蜀汉是失败者。你从刘备，你从诸葛亮一生到最后，他其实失败了。但是甚至岳飞都是失败的。就中国，很多人以前常说中国没有悲剧英雄，这个其实不是的。我们有时候会中国人也会有这一种，就是他其实到最后他的生命是失败了，他的事业是失败了，但是你反而能欣赏他，或者歌颂他的慷慨。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这个英雄的离去哈、英雄的落幕，英雄的着陆，英雄的下场，我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你看，我就想到谁啊，你们最熟的美国这个 NBA 的这个科比， 科比今年退的， 对，最后一场好像那一场他那个是他是湖人吧， 他还没打最后一场，正在打最后一季。 对，他说他打完最后一季，对吧？ 对。 然后写了一个也是深情款款，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落幕啊。哎，咱们也有一段视频，可以看看有人剪的，从电影说到2015年的这个体育里边有科比，你可以看一看。 请凯迪，我也想看一下。 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 Have a carefully look. 不敢跑，追 了！追追追追追！不比 巅峰世界巅峰的中国女排， 祝贺广州恒大！ Liquid water has been found on Mars. 这是极好的， 男生们， 这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最真的朋友，还有我们最爱的。 晚上回去结婚去吧。 我愿意。 完美。 去。 你要干什么？ 你是不是要学好？ 厚颜无耻之人。 对不起， 开机了，我拍的。 哎，刚才看见没有？ 我怎么没看到科比？ 对啊， 有啊有啊， 有看见科比了 吗？有，当然有。 哎，咱们俩看走眼了。 你们是怎么回事？哎， 我 很明显啊，就有一下他过人灌篮嘛。 啊， 对对对。 哎，科比，你们俩可以抒抒情了，对吧？ 哦，我还写了连续三篇文章讲他退役呢。 有什么观点？ 那就太难讲，但我很记得我最后一次见他，也是唯一一次亲身见到他。有那一年我 见过本人啊， 见过本人，我跟你讲怎么见的， 也 你也见过，但我那个见的说出来有点可笑，就那一年咱们不是去伦敦看奥运，你记得吧？ 我记得。 伦敦奥运开幕式你们也进场看了吗？ 对 对，那但是我们不是同一波嘛， 我们还拍了一张照嘛，在门口。 对对对，门口碰见了，我们 还有奖竞猜。 对对对，我那天我是跟麦家跟这个书童一起去的。然后其实里头都快开始了，我们还在外头先抽根烟再进去吧。然后抽根烟，哎呀啊，差不多了，去洗手间吧。然后去洗手间赶着进去，我跟书童在里头撒尿，在我旁边隔一个 奥运会开幕式的球场里撒尿， 球场外头 啊，球场不啊， 球场外头的公厕， 外头 看到一个黑人，长得很高，穿着西装，我没注意，哦，这人这么高，我再撒一撒，我再回头看一看，我有点蒙住了。然后跟着他大鸟，然后外边隔了一个你也瞧不见，好吧，然后就这么瞧一眼，然后我回头看一看书童也看我们两个这样，然后后来呢， 跟科比同厕， 同台同时同厕 同位， 然后 同尿 同坑 同尿同，然后呢跟着呢，科比先洗手出去了，我们两个赶紧扯裤子，差点没把自己扯伤，赶再接着洗手，我说是他吧，是他吧，然后一起冲出去，然后我们拍卖家，见到没有，见到没有？卖家说怎么了？科比啊！然后我们就科比已经走开了，他带着两个保镖嘛，然后我们就大喊科比，然后科比也没回头，但是就向后这么招手，然后那时候他走向那个场馆，那个场馆很高大，投下一个阴影，他消失在那个阴影，然后底下开始放樱花里面。我现在记得那个场面，其实很荒谬的场面， 就像是一个告别。 对，他好像是那是他跟我的告别，作为一个球迷的告别，但是那是在一个撒尿之后的环节出现，很荒谬。 玩尿泥玩这么多年，也没给人家要尿一个壶里去，你倒是， 你看，你看，您尿。尿得尿出境界，这是有境界吧？ 我只是我尿过，就是 你尿过什么呢？ 你们当时其实应该看一眼的，这很难得的机缘。 什么意思？ 就科比的这个鸟啊， 不隔了一个有板，好不好？就是这光他看到脸， 你知道我们 就不想看， 就不是啊。我们锵锵三人行的观众都有这个意识啊。我不是在这儿说过吗？ 对对对。 我最高尿的最高境界，怎么着尿到一个壶里啊？就是也是同厕。俩相邻的， 的人就要 就我们的热心观众，俩人在这儿，他就说：“哎，你是邓涛啊？”我说：“你好。” 不是吧？ 绝对的吧？ 真这么看？ 对，我就这样。 这就要害， 这就要害。所以文道，你还是这个绅士，还绅士。要叫我拼了死， 我叫你拼了，你拿着我那个保镖来，我就要瞧。 科比， 我是科比粉丝。 科比，我想他背影冲着你挥手的时候，脸也许羞红了。哎哎，徐老师，这广告之后你也要谈谈跟科比的这个 好 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教养哈很重要。 我是在北京的那个国际俱乐部，那个进那个酒店的时候还一排人站在那里，我就想你们干什么，欢迎我干什么，一排人对着我拍手啊，我就想我有这么重要吗？我有这么重要？然后回头一看，后面是科比，他们是对他拍手， 然后 就跟我一起进了一个电梯，那我的距离就非常近了，就这么近，就这么。但我没有任何没有像你们那么惊心动魄的事情。 嗯， 我也写了文章了，我说喜欢他为什么呢？我的那个 NBA 呢，我就第一个喜欢 Jordan， 嗯， 第二个就喜欢他， 嗯。 那你说他打得最好吧？其实有很多人技术都不差的，跟他平辈的。那为什么喜欢他呢？就是前一阵网上的一句热门的词，主要看气质啊。 哦， 主要还真是他就是一个气质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运动 他是什么不一样的气质呢？ 哎，那怎么说呢？就是说 Jordan 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当然他还不及 Jordan， 但他也是这样，就是到紧要关头他是有灵气的，他不是像后来的那个 LeBron James， 那就是靠力量的，Duncan 那就靠努力的，现在又有个新星叫库里， 对， 非常精彩的，但是 Kobe 呢，这是一个气质。我这次看了一场他最后一场在 Boston，因为你到湖人的死敌 嘛， 就是 Boston， 对， 他最后一场到 Boston 去比赛，到了最后一分钟开始，他们湖人领先的，到最后一分钟被追到只差两分，Kobe 全场打得很差。这个时候他抖在三分圈外面很远，啪一个三分进去，结果全场波士顿的人都为他鼓掌， 太帅了。 等到他走的时候，全场的人为他鼓掌，因为这是他们的死敌啊。严格来说，波士顿对不对啊？芝加哥下去以后，就是波士顿跟湖人争来争去 的嘛。以前 Larry Bird 跟 Magic Johnson 对，就也是很争。但是就是科比他有他的气质，他有很多缺点。 对， 他的你知道他的这个性方面， 对，没错， 有过打官司，对不对？他自己生活上有很多是言论，他绝不是一个什么， 也不是什么 什么德意什么双星的那种 哦， 哎，对，他有很多被人指责的地方。 对， 可是他就是有气质。 可是呢，我觉得他最特别的地方，在我来看来是什么？就是很多人都今天我们很流行有句话，说谁之后就不会再有这种人了，谁之后不会再有这种人，用来形容他的独特、独一无二。比如说科比之后不会再有像科比这样的人，有可能真的是这样。但是我恰恰觉得科比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告诉大家，其实人人不一定人人，你有可能成为他。 怎么说？ 因为你要知道我看湖人的历史，我看 NBA 历史可能不如徐老师那么久，但是也不短了。我是1990-91的时候开始， 差不多，那我也是那个时候， 就是那时候正好是公牛第一次得 NBA 冠军那一届， 打败活塞队，然 后 他就连续几场对湖人，就 对，我是从那时候开始看，那个时候根本还没科比，那时候小刚出来，其实湖人球迷都不喜欢他，你知道我们当年湖人球迷讨厌他，因为觉得这傻。就是耍 骄傲， 老做那种高难度动作还没做好，就觉得光花招是吧？但是你就看着他，你看这场又耍帅了吧？侥幸给你进了一个这个，又来，还来，来着来着成真了。